I can fly. I'm singing in the sky. 你曾经对我说，做勇敢的女孩。我盼有一天能和你相见，骄傲地对着天空说。种精彩 Believe me, I can fly. I'm singing in the sky. 你曾经对我说，做勇敢的女孩。我不会孤单，因为你都 没有任何一首歌可以代表一个时代，因为整个世纪少了任何一首歌，流行音乐的版图都会有缺憾。在1999年的世纪之交，齐秦发行了这张专辑《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》，这其中就收录了这首王杰的代表作品。我想浪子应该最懂浪子吧。今天969，我是泽林，我们来听这首齐秦翻唱王杰的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。